第21集， 不去外面吃。 罗妈妈倒没觉得扫兴。 妈妈给你做好吃的，今儿晚上整几个你喜欢的菜。 她还不知道老头那点想法，以后这些人说不定还要上大城市看病，到时候可有的求他家好儿子。 嗯，好啊，妈妈。 罗明瑶不知道自己爸妈心里的算盘，赶紧跑到厨房里去。 我也要学着做，以后出去生活都要自己做饭，要多学点了。 哎，对。 罗爸罗妈都点头。 男孩子出去以后啊，得能吃苦，要自己会打理自己的生活，别成天在外面吃，浪费钱不是。 罗明瑶倒不是为了自己的生活打算学习做饭，她在想那个古往今来无数人证明的恋爱宝典，想留住男人的心，要留住男人的胃。赵老师现在是只想要个炮友，可如果自己饭菜做得好，让赵老师高兴了，动心了呢？而且急诊科的工作的确是太累了，作息又不规律，过几天就是个通宵班，太辛苦了。以后他努力一点，给赵老师准备好饭，让他也吃得好好的，健康一点，让他喜欢上自己的饭，喜欢上自己的人。赵斌正在家里写基金申请的时候，收到的罗明瑶的微信，他激动得恨不得立刻把罗明瑶拖到医院来，找周洪斌老师把这个导师的事情定好。结果罗明瑶就半天不回消息了，他气得把电脑都直接合上了。他还不知道这个学生有这么不听话的时候。过了大约一个小时，他才收到消息，罗明瑶回复他： 对不起啊，赵老师，我现在寒假回家了。 赵斌手机回复消息，手指按的屏幕都要穿了，气的。 春节完了就赶紧回来，早点去找导师，把事情定了，好好准备复试。 消息还没发出去，那边又发来了一条消息，是一张图片，热气腾腾的一盘菜摆在窗口的阳光里，排骨表面炸过，看起来金黄酥脆，光看着都让人食欲大增。下面是罗明瑶发的文字消息： 我跟妈妈学做新的菜，等我回来后给你做。 赵斌愣了一会儿，然后慢慢把自己手机里打的东西删了，发了一条： 寒假好好休息。 然后翻通讯录，在急诊科的群里找到内分泌老总的号，发了添加好友的信息过去，待会儿通过人家科室的老总去问问吧，肚子也饿了，中午去吃个香酥排骨吧。吃午饭的时候，内分泌的老总通过了他的好友申请，赵斌赶紧发消息问人： 你们科周洪明老师今年招人了？ 内分泌住院总回复： 哎呀，这几天所有科老总研究生博士生都是给你们传消息的嘛，我都好几个人来问了，不过都是实习同学。哎，你是给自己家亲戚问吗？ 是。 赵斌心虚的回复： 周老师最近怎么样？ 周老师人很好，但说实话课题不多，手下学生文章也没发出来大的。 内分泌科的老总回复： 这几年呢报他的人少。哎，你家亲戚多少分呢？只要过了应该问题不大。 过了，肯定是过了才来打听的。 赵斌回复： 谢谢了。 不用谢。 内分泌那边回复： 我今天新上内分泌老总，以后还要赵师兄多多指教。 客气了。 赵斌跟那边客套着： 我们科处理起来很多都比较粗糙，别人后续治疗还需要你们来指导。 嗯，以后大家相互关照嘛。 内分泌老总回复： 周洪斌老师真的很好，祝你亲戚顺利。 放下手机，他又陷入了重重心事当中。他确实对罗冰瑶的操心有点过多了，从帮他制定研究生的方向到现在帮他找导师，他插手的过多了，偏偏他现在还一点也不想退步，只想帮他把研究生的事情搞顺。一个普通的代教老师不可能帮自己学生做这么多， 很多人都会怀疑。罗明瑶还会在 C 大附属医院读三年，甚至更长。他在医院工作才第三年，今年还要考虑升主治的事。如果他和罗明瑶的关系传出去，同性恋、师生都是可能毁掉他们前途的说辞。他的确不能再这样和罗明瑶继续交往了。但是他翻回去看罗明瑶发来的消息，这样一份真挚的爱慕让他内心悸动不已，他难以狠心放下。他后面还有复试，现在不要干扰了他复习，他这样想着，又把事情放到了一边。二月底学校收假了，罗明瑶一回来，赵斌就风风火火地带人去了那份密课。周红斌主任医师是个老好人，性子温吞吞的，年轻时做的课题有几个，发了几篇文章以后，那个时候就是很不错的了，很快就升副高、升正高，位子站好了，他也就没有什么冲劲了。这两年就一个课题在手，在那份密科一众干劲十足的年轻博导面前完全没有战斗力。现在研究生、博士生选导师，谁不看老板的课题数量啊？必须保证毕业才行啊。选周老师的人的确不多，他的学生基本都是分配来的，像罗明瑶这样主动来找的确很少，何况还有医院其他科的老师带着来。 小罗是不是在我们科实习过？ 周老师查完了房，带他们在试教室里谈话。 什么时候来的？我看着你眼熟。 嗯，实习过的，我是去年二月份实习的那份密科。 罗明瑶坐得端端正正，回答也尚且流利，这些话赵斌都提前先问了他一遍，还发消息让他准备几个问题回答，保证他临场不会结巴卡壳，显出怯场。 啊，我们内分泌实习还是辛苦。 周老师笑笑说， 实习生来了就是测血糖，一层楼推个车挨个测过去，一个小时到了又得开始下一轮的测血糖。 测血糖都是简单操作，实习生应该掌握的。 这个也是赵斌的面试考点里面的，罗明瑶赶紧接上回答。 还挺踏实肯干的。 周红斌点了点头。 其实你来的时候，我听带教的老师说你踏实，吃得了苦。你都走了几个月了，我都还听他念叨，去年你们一届的实习生，在我们科，你恐怕是被表扬了最久的了。 罗明瑶实习到处遭批评，没想到在内分泌自己还受了表扬，一时受宠若惊的脸都红了。周红斌被他这个表扬了就害羞的样子逗得很开心，又表扬了几句，鼓励了几句，最后说了句准话， 孩子挺不错的，你只要复试没有太大问题，我肯定也没问题了。 赵斌忙拉着罗明瑶起来道谢。周红斌看得有趣，问他， 赵斌，这是你什么亲戚？ 赵斌对此也早有准备。 也不是亲戚，家里人互相认识，当时我带他的时候我还不知道，后来家里打电话来找我，我才知道的。也正好我带他的时候啊，觉得这学生还不错，现在多帮忙吧。 赵斌又要请周红斌吃饭，周红斌推辞了，说事情还没定，不好吃饭，以后做了学生，老师也没有让学生破费的道理，事情算是完全敲定了。赵斌高高兴兴带着罗明瑶谢了又谢的离开了那份密课。赵斌帮罗明瑶问导师的事情，住院总之间早就交流过了，李盼秋也有所耳闻。开始他安慰自己，帮学生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何况赵斌还用了罗明瑶是亲戚的事情掩饰。但掩饰是掩饰，赵斌到底怎么想的，他作为朋友有点替赵斌着急。等到得知赵斌带着罗明瑶去找周红斌教授了，李盼秋就更着急了。他刚刚下了心内科老总的位置，正在休老总假，这几天还在远隔重阳的地方晒太阳度假，着急的恨不得赶紧回去抓住赵斌教训一顿。缺德事儿他做了还没完了。哎，也不对呀，现在这个好像又不是缺德事儿。 他抛开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安心享受了最后两天清闲，然后杀回医院找赵斌训话了。